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7。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节目的精彩剪辑。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我国航海家郑和的故事。郑和曾率领15世纪地球最庞大的舰队，先后7次远下西洋，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但却没有占据海外一寸土地。他为什么会七下西洋？在航海途中又遇到了哪些人和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在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千禧航海家的评语中，他的入选理由是从未公开表达过对殖民主义的期望。他率领着15世纪地球上最庞大的舰队，近3万名身经百战的士兵，却没有占据海外国家的一寸土地。7次远涉重洋，他带来了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盛的时代。他留下的郑和航海图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最直观的呈现，他就是人类最杰出的航海家郑和。1405年的一天，明王朝的第一次大规模远航即将展开，62艘宝船、27000名士兵已经集结完毕。出发之前，舰队的指挥官郑和却做了一件和本次任务毫不相干的事情——立碑。他拜托当时的礼部尚书李志刚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份墓志铭。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远航，此一去吉凶未卜，祸福难料。为自己的父亲立碑也是一片孝心，但他没能想到的是，若干年后让他的航海档案被人付之一炬，他的航海事迹被人刻意遗忘，甚至官方修明史中对他的身世也鲜有提及。正是这块碑文揭开了他身世背后尘封的历史。这就是郑和拜托礼部尚书李志刚为自己父亲撰写的碑文。现在石碑矗立在云南省郑和公园里，我们把它转抄了下来。公字哈之，姓马氏，是为云南昆阳州人。这里面所讲到的哈之并非郑和父亲的名字，而是一个称号。在伊斯兰教中，只有去过麦加朝圣的人才能有哈之这个称号。撰写墓志铭时，远在南京的李志刚并不了解这些，但这句话也透露出了几个信息。郑和原本姓马， 出生在云南昆阳的一个穆斯林家庭里面。我们再来往下看，子男二人，长文明，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才智，是金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明，谦恭谨密，不必劳役，晋身贤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一方之训可见矣。公生于甲申年12月初9日，卒于洪武壬戌7月初3日，享年39岁。这段文字里提到了马哈芝的两个儿子，特别提到了二子郑和，如今已经是朝廷的大员。耐人寻味的是碑文的最后一段，讲述了郑和父亲死亡的时间是洪武壬戌7月初3日，享年39岁，至于怎么死的却避而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翻看历史，真相自会判，那是在1381年的秋天，此时明朝统一天下已是定局，而云南依然处在前元朝梁王的掌握中。为了统一国家，明朝派了30万大军征伐云南，当年12月便攻克昆明，次年平定云南全境，云南开始纳入了明朝的管辖之中。在这场朝代更迭的战争中，郑和当时居住的织带村也遭到了明朝军队的攻击。战斗中，郑和的父亲死于战火，这或许也是墓志铭中没有记录死亡原因的缘由吧。战争也改变了少年郑和的人生轨迹，当时年仅12、13岁的郑和被当作俘虏押解回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在这里，郑和受了宫刑，进入皇宫成为了一名宦官。当然，当时的他并不叫郑和，而是叫做马和，也有人称他为三宝。 郑和被分配到服侍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朱棣和郑和两个地位悬殊的人的命运就这样神奇的交织在了一起。朱棣雄才大略，志在天下，但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继承皇位的却是朱棣的侄子朱允炆。朱棣不得不回到封地北平就藩，郑和也跟着他一块儿去了北平。 在朱棣谋划夺取皇位的日子里，可以信任的人并不多。北平城的文官武将很多是受皇帝朱允炆的密令来监视他的，真正让他信任的人只有寥寥几人，一个是和尚道演，一个是相士袁弘，还有就是随时身边的宦官郑和。也是在这个时候，郑和参与到了燕王府的核心事件，也接触到了佛、道、儒等不同的文化。道演和尚甚至还收了郑和作为自己的弟子，法名福吉祥。公元1398年，燕王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发动政变，与当时的皇帝朱允炆展开了一场历时4年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靖难之役。这场战争最终以燕王获胜，登基为皇而告终。战争中，郑和屡立功劳，战后论功行赏，郑和被封为太监。太监在清朝时才成为宦官的总称，但在明朝，太监是掌管内官监的最高级别官员的职位，正四品，属于高级官员序列。同时他还被皇帝赐姓郑，封地在现在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东坝，当时叫郑村坝。三宝太监郑和的名号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响的。 靖难之役过后，黄袍加身的朱棣成为了明朝的最高统治者，明王朝的内忧外患也加在了他的身上。 首先是内忧，在他攻占南京之后，之前的皇帝朱允文下落不明。要知道朱允文可是明朝的合法皇帝，如果朱允文突然在明朝的某一处出现并下诏讨伐朱棣，对朱棣的皇位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朱棣在登基之后一直派人打探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他的手下就曾打探到这样一个消息，化妆成僧人的朱允文在泉州登上了一艘波斯商船，可能已经流亡海外。 明史上也是这么说的，成祖一惠帝往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正是这块心病促成了这一次的扬帆远航。明史的这段文字里还透露出此行远航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海外诸国展示明王朝的国力。 当然还有一个隐蔽的军事目的，那就是明王朝的外患。当时中亚杰出军事家帖木儿建立了一个横跨中亚、南亚、西亚的帖木儿帝国，这位野心勃勃的开国君主多次扣押明王朝使节，已经开始谋划进攻中原。 这是郑和船队远涉重洋的另一个目的，联络印度等国共同应对帖木儿帝国的扩张。这么多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落在郑和的身上呢？那么多水师将领不用，为什么要用郑和呢？还是因为那个寻找建文帝的任务朱棣不放心。朱棣相信郑和能无条件地效忠于自己，听命于自己。 仅是忠诚和听命显然也不足以胜任如此大的使命，作为马上天子的朱棣也不能将一支200多艘船的舰队交到一个庸才手里。虽然史书中对郑和的性格描述不多，但从他之后的表现来看，确是一名具有卓越才能和广阔胸襟的帅才。返回头看，朱棣确实有识人之明。还有一个原因，这与郑和独特的经历有关。宝船队要出使的南洋、西洋诸国多是信奉佛教或伊斯兰教，郑和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对伊斯兰文化有一定了解，后来在燕王府又拜了道眼和尚为师，精通佛学，独特的文化烙印能够让他在和南洋、西洋诸国交往的时候减少疏离感，增加亲和力。 1405年7月，郑和他们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出发，披风斩浪，驶向远方的。实载这次的船队中兵员27000余人，宝船62艘，从长江口望去，千帆竞浪，百舸争流，如同一座巨大的海上城市。每艘宝船都长44丈，宽18丈，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就是长146.6米，宽60米，这相当于3个故宫的太和殿那么大。要知道一个世纪之后航行海上的哥伦布船只长度也只有宝船的1/6而已。造大舶，修44丈，广18丈者62，正是明史上对宝船大小的这段记录遭到了现代许多船舶专家的质疑。我们这里有2张军舰的照片，第一张上面是意大利海军的帆船韦斯普奇号，它长82.4米，宽15.5米，长宽比是5.35:1。接下来看下一艘，这一艘是近代中国的一艘军舰中山号，它长65.837米，宽8.8米，长宽比是7.48:1。您发现了，这些海船无论是木质的帆船还是铁甲的军舰，长宽比啊都在5:1以上，狭长的舰船能够在海上更好的乘风破浪。 但明史中记载的郑和宝船的尺寸长宽比竟只有2.4比，这样的船真的能够出海远航吗？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这样的船吗？1974年，在福建泉州后竹港挖出的宋代海船解答了这一问题。这艘船长24.2米，宽9.15米，长宽比例是2.64比1，与郑和宝船类似。最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内河船，而是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海船。 在对江苏龙江船厂的挖掘工作中，挖出两根巨大的船木，它是宝船上的一个构件。经过专家的研究分析，确定是宝船的舵杆。有学者就舵杆的大小和古船的比例进行了推算，假设这根11米的舵杆属于一艘平底海船，那么拥有这只舵杆的海船长度应该超过100米。这无疑和明史中郑和宝船的尺寸记录是相符合的。 也许就是在600多年前，这只舵杆所属的宝船和其他60余艘宝船从宝船厂开出长江，再沿长江入海，向着遥远的大洋驶去。但在郑和船队进入南海之前，他们还要去一个地方等待休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郑和率领宝船队即将远航，前行之路还有将面对哪些困难险阻？ 在没有任何地标的海上，这支船队是如何确定航位而不迷失方向的？ 海盗来袭，郑和指挥军队从容应对，但面对南洋不稳的局势，他又如何轻松化解？扬我国威，为您讲述。 福建长乐，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正好处在长江入海口和珠江入海口的正中间。一直以来，这里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是郑和宝船队一个重要的补给基地。长乐最著名的景点天妃宫便是郑和奏请皇帝所建。天妃就是中国的海神妈祖，即将出海的宝船队在此祭祀海洋之神妈祖，祈求保护也是应有之义。天妃宫里头有一块石碑，碑文也是郑和亲自撰写，与由周师垒筑于斯，四风开扬。中国的海岸线18000公里，为何郑和的宝船队要经常驻扎这里，又在这里等待什么风而远洋？这和长乐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有关。位于闽江口的长乐太平港，水面宽阔，风平浪静，是理想的港湾。而西北和东北的两个出口与闽江相接，大船可以溯潮出大江而抵大海。而喇叭形的港口在季风来临的时候会形成强大的风力，推着宝船扬帆出海，而这季风恰是郑和他们所等待的。根据现代气象学家的分析，我国东南沿岸的季风主要有夏季的西南季风和冬季的东北季风，郑和他们等待的就是冬季的东北季风。在东北季风的引领下，庞大的宝船队可以驶向大海，越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阿拉伯海，甚至更远的东非沿海。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果说东北季风给宝船队航行带来推力，那么漂浮不定的台风则更加考验着宝船队里这些木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以及水手们的驾船技术和航海经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航， 对于船队的总指挥郑和来说，应付海上瞬息万变的天气是他在远航中重要的责任之一。他不辱使命，在狂风巨浪中一次次带领船队闯过险关。 风浪过后，宝船队还要在茫茫大海上继续前进。那么在没有任何地标的海上，这支船队是如何确定航位而不迷失方向的呢？星空是他们唯一的参照物。我手里的这张叫做过洋千星图，600多年前郑和的船队就是凭借着这张千星图来确定行船位置的。这张千星图的标题是呼鲁摩斯回古里国过洋千星图，就是今天的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至印度科泽科德的航海千星图。千星图使用的方法不难，就是用千星板在一定距离内对准上方的天体，以千星板底线对水平线，以上端对准天体为度。如果用的某指天星板，天体高度便是某指。比方说这张图中写着北辰星11指平水，就是说水平线和北斗七星有11指的角度，一指相当于现在的1度36分，11指就是17度36分。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庞大的宝船队就是用这种技术确定方位航向，最终驶达目的地。但遥远的航程中，他们要面对的不单是环境的险恶，还有人心的贪婪。一伙海盗盯上了载满朝廷恩赐和各国商品的宝船队。这个海盗团伙的首领叫陈祖义，他拥有战船100余艘，士兵近1万人，在日本、台湾海峡、南海和印度洋海域称霸一方。他的队伍行动迅速，手段狠毒，多年来劫掠的过往船只就有上万艘，对贸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盯上郑和的宝船队之后，陈祖义打算采用诈降的策略，打郑和船队一个措手不及。他先是表示接受大明天子招降的手谕，准备上船洽谈招降事宜。但当两船接近时，陈祖义利用郑和船队的麻痹发动突然袭击，一场海上大战由此展开。太宗永乐实录记录了这场战斗的结局。和出兵一战，祖义大败，杀贼党5000余人，烧贼船10艘，过期7艘，即韦同义2科、生擒、祖义等3人，即至京师，命系斩之。这一战，郑和大获全胜，盘踞一方，祖传贸易的巨道就此覆灭，南洋诸国的海患也因此而得以消除。 公元1406年6月，距离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已将近1年，船队抵达爪哇港，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在这里，下船贸易的士兵们无辜遭遇了一场兵祸。当时的爪哇岛上分为东王和西王2大势力，双方在岛上互不相让，相互攻杀。当时郑和的船队经过东王的属地，官军在登岸贸易之时，西王的士兵突然杀来，战乱中170多名官兵被杀。 消息传来，郑和十分震怒，但事出突然，并关系到南洋局势的稳定，郑和并没有仓促出战，而是选择了冷静处置。方面他是报朝廷，另一方面整军备战，等待朝廷讨伐爪哇西王命令。爪哇西王知道误杀郑和船队官兵之后，又惊又怕，马上遣使去南京向宁王朝认罪。

如今在荒凉与孤寂中追忆着大海的抚慰与往日的辉煌，正和当时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期待着更远的旅程，等待着这些宝船在惊涛骇浪中再次起航。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稍后是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在昨天我们预告了今晚10点阿根廷与法国的较量，也介绍了梅西这位足球天才，而不能错过的是在深夜2点，就是他的老朋友也是老对手 C 罗的登场时刻，葡萄牙将和乌拉圭一决高下。葡萄牙小组赛事磕磕绊绊，3-3战平西班牙，1-0小胜摩洛哥，1-1战平伊朗，大多数时间都是他们在依靠球星 C 罗的个人发挥，尤其是面对西班牙， C 罗独中3球，完成帽子戏法抢来一个平局，面对摩洛哥又是他打入了全场的唯一的进球，而面对乌拉圭，葡萄牙能否取胜看来主要倚仗 C 罗的发挥如何。乌拉圭这边是本届世界杯仅有的2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之一，第3轮3-0俄罗斯的比赛让人们看到了他们的獠牙。话说这乌拉圭阵中当家球星叫苏亚雷斯，这位可是有点意思。2010年世界杯，乌拉圭在淘汰赛对阵加纳队，比赛最后时刻两队还是平手，可到了最后1分钟，加纳队突然前场发力，开出了一个角度刁钻的任意球，乌拉圭门将挡了一下翻滚在地，可是球没有挡远，落到了禁区里的加纳队员的脚下，此时门将还没爬起来，一个空门，加纳队员是起脚就射，但谁也没想到前锋苏亚雷斯早就悄悄跑回到自家门前，在门线上参与防守，但是用头拦截已经是够不着了，眼看着这球就要飞进球门，加纳要绝杀乌拉圭，情急之下苏亚雷斯居然做出了一个排球拦网的动作，双手一扣把球扣走了，这一切都被全世界球迷看在眼里，大家都震惊了，裁判立即出示红牌将苏亚雷斯罚下，并判给加纳队点球，可是加纳队也被这种操作是吓得不轻，这点球踢飞了，两队随之进入点球大战，加纳依旧是回不过神来，被乌拉圭淘汰出局，苏亚雷斯成了乌拉圭的足球英雄。到了2014年，苏亚雷斯又来世界杯了，这一次他又出事了，在面对意大利队的比赛中，一次禁区里的争抢，苏亚雷斯和对面后卫基耶利尼是纠缠在一起，突然两人都翻滚在地，人们以为是谁踢腿了或者扬肘子了，没想到基耶利尼爬起来以后是撸下了肩膀的球衣，上面赫然有一排牙印，这苏亚雷斯是咬人了。苏亚雷斯本人的解释是肩膀撞到了牙，但是高清慢动作已经显示得很明白，事实并非如此，裁判又一次出示红牌将其罚下。两届世界杯苏亚雷斯的故事都是富有传奇而荒诞的色彩，今年再战世界杯，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是否已经彻底的成熟了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是这样，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将持续3个月。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是2017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共发现文物42000余件，这是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系列展的首个展览，这些文物的时代从明中期延续至晚期，不但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的真实性，更是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最直接的展示。 本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李继飞张威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两位艺术家李继飞和张威同样用雕塑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式，两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并阐释了自己对艺术的探索和观点。其中李继飞的展览主题是初心，张威的展览主题是交汇的空间。艺术家李继飞擅长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他的作品生动有趣，细腻展现了人物在生活中的精彩瞬间。本次展览展出了他的雕塑作品18件，包括《我在贵州等你》《圆》等代表作。此外还展出了他在欧洲游历期间创作的作品，同时还展出了张威10余件由树枝创作的雕塑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古风新古萧何人物画作品展近期在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安善堂开幕。本次展览展出了萧何先生40余幅作品，佛教系列12件，铜器系列7件，古风系列3件，青花系列11件，扇面5件，民国系列7件。萧何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既有表现儿童游戏的童趣系列，也有描绘佛陀高僧的佛教系列，既有以青花为主题的青花系列，也有描绘民国风情的民国系列，还有以古代仕女文人为内容的古风系列。展览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人类总向往登上火星，建造凉爽的火星基地，种植食物或者挖掘隧道。但如果无法解决在火星表面正常呼吸空气的问题，所有的火星殖民计划就没有意义。目前科学家在火星上寻找稳定的氧气供应有了新的希望，蓝藻细菌。这种细菌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并在地球上一些最不适宜生命存活的环境中释放氧气。蓝藻细菌利用光合作用来产生能量，但是它们能在光线极少的条件下产生能量。事实上，科学家发现蓝藻细菌能够生长在最深的海沟里，这里的光线非常微弱。研究人员称，未来可以发送蓝藻细菌到火星，让他们为人类火星殖民基地提供可以呼吸的氧气。在南极洲莫哈韦沙漠中都发现了存在的蓝藻细菌，甚至可以存活在国际空间站，因此它们可以生存在火星恶劣的环境中。世界上第一个飞行自主人工智能宇航员助手即将进入太空，这个太空机器人名叫西蒙，由空客公司和 IBM 合作研发。这款重量5公斤的圆形机器人看上去像一个具有可爱面孔的健身球，它可以悬浮在空间站中，随时与宇航员进行交互。西蒙即将与其他科学物资一起装在龙飞船上发射升空，宇航员将在国际空间站继续测试机器人西蒙，一直到今年10月。夏天是不是对蚊子的侵扰非常头痛呢？有报道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斥资400万美元用于研发通过胶片减少蚊子数量的杀手蚊，这一大胆尝试意在遏制疟疾的传播。按照计划，科学家将对雄蚊进行基因改造，让其与野生环境中的雌蚊交配。因为只有雌蚊才会叮咬人类，所以这些改造的雄蚊不会对人类带来任何危害。关键在于这些雄蚊体内带有一种限制性基因，可通过胶片进入雌蚊体内，受到该基因的影响，雌蚊产下的后代不到成年便会死亡，而只有成年蚊子才会叮人，所以假以时日，会叮咬人的蚊子便会彻底绝种，用这一方式传播的疟疾也会大大减少。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暑期旅客运输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北京南站将持续提供集旅客服务，在东进口最南侧安检口、西四商务通道和北地下一层安检口各开设一条集客通道，专门为距开车时间在15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集客服务。为了方便假期开私家车到站的旅客朋友，北京南站前期对停车场进行了升级改造。改造后的停车场不仅支持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停车费，还引入了无感支付，车主只要在支付宝或者微信中绑定车牌并开通免密扣费，就能在出口享受不停车自动扣费离场的便捷。北京南站还将增开功能窗口，特别是退改签、挂失补、同城优惠卡办理等人工售票窗口，同时增开互联网取票专口，并在每个售票窗口设置学生票售票功能，方便旅客办理购票、取票等业务，提高旅客购票速度。 海淀区食药监局研发的阳光药店 APP 目前已经上线使用了。今后市民们寻找临近药店购买搜索特定药又多了一个全新的选择。据海淀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款软件有三个版本，分别是消费者端、药店端、监管端。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分别实现对消费者的信息服务、对药店的实时监控、对监管的技术支持。不同的用户可以下载不同的版本，从而实现智能监管和智享服务。阳光药店可以自动识别和定位消费者的位置，以此为圆心标注身边一公里范围内的药店。当消费者点开其中一个药店，可以看到药店的基本情况、经营药品品种、药学服务人员信息、具体地址、是否24小时售药、是否是医保定点药店，也可以开启地图导航，方便快捷地找到药店。市交通违法支处和市交通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7月1号起即将实行的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的有关情况。新规实施后，从事两次以上非法客运的人员将被暂扣驾驶证3到6个月，从事非法客运人员的违法信息会纳入本市信用信息系统，限制其贷款、乘坐飞机等生活行为。同时明确本市鼓励私人小客车合乘，合乘双方仅可以合理分摊合乘里程消耗的油、气、电费用和道路通行费用。目前网约车平台运营的所谓顺风车、拼车等收费普遍超出合理分摊的费用，涉嫌以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提供网约车服务，都会按照本次立法进行打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